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，明白人世的挚爱，明白人世的情怀。我情愿任何的无奈，能换来春夜的天籁。情愿现在与未来，能充满秋凉的爽快。Say goodbye，Say goodbye，前前后。Show